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 最完美的遇见，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忘了你，忘了我。王杰的嗓音相当独特，充满感情的演唱方式让王杰的歌曲有着相当强烈的感染能力。王杰声线有着很强的辨识度，歌声本身就流露出了悲凉与苍凉的感觉。同时，王杰一具备与众不同的高音，在演绎歌曲时往往能够透过充满穿透力与爆发力的嗓音，

经不见了。呼呼呼，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？ 小船悠悠，是那童年的阿娇。 Thank you.

时候让我抱紧、啊、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，四个字坚持到底，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坚持到底，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。 这首歌曲来自于阿杜的《坚持到底》。他从一个包工头到华语歌坛炙手可热的一线歌手，阿杜靠的是对音乐的执着与坚持不懈的努力。凭借独特的沙哑嗓音，温柔深情的演绎，阿杜不仅唱出了男人的柔情，也唱出男人坚强外表下撕裂的酸楚。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是彭佳慧一爱就忘我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去追，全然不知多没多机会，些许温暖就会让我醉，荒芜之间被危险包围，真的相信靠近你与你相会，将是一种极为灿烂的体会，也许注定是只爱情的飞蛾，守着你的诱惑翩翩飞舞，从未见过爱情的美，飞奔向你，让我尝尝爱。沉睡，却还以为这是幸福的泪，处处伤痕已让我心碎，眼望着你却不懂撤退，终于知道爱深你时常无悔，还是不顾一切把你一起追，也许就该是你爱情的飞蛾，明明只是火堆还往里飞，即使瞬间就会忏悔，也该让我在那火中壮烈 北京

速生速朽的时代，没有什么风口可以持续太久，换轨道将成为常态。除非你生在王室，不然总要经历大潮的波动。不要以为自己把一行做精做尖就能成功，当一个行业的人力供给大于人力需求的时候，是没有解决方案的。不然你总不能跟着时代讨说法吧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